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遍遍怀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时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我有轻薄暗哑的老吉他，我想道出心中许多话。沉默呀沉默，竟是你的回答。人说校园像一座象牙塔，我们沐浴在无知的潇洒。有谁愿意听我细诉心声的传达？就像蝴蝶必定经过那蛹的挣扎，才会有对翅膀结实如花。我们也像蝴蝶一般，在校园慢慢充实又长大。我有轻薄暗哑的老吉他，我想道出心中许多话。有谁愿意听我细诉心声的传达？千万个你我，经脉是长城，动脉是黄河，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提醒你，提醒我，我们拥有个名字叫中国。 在大地风雨我们都见过， 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前段日子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在北京带来了一场演讲，他回顾了故宫的2017年，也给故宫的未来发展提出了目标。这其中单院长就透露，故宫将于今年的5.1开放位于南大库的家具馆，未来紫禁城的开放面积还要超过85%。那最近几年围绕着故宫有不少新闻动态都受到了大家的关注。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呢？我们就从故宫开始聊起。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从1925年成立故宫博物院到2014年，这座皇家院落的开放面积此前一直不足50%，但是从2014年到去年，故宫的开放面积基本已经扩大到了80%。新的一年里，故宫博物院的开放面积会再次扩大。我们从故宫的官网上也可以看到，从2018年的元旦假期开始，启祥门这个新的建筑是对观众开放了，同时启祥门到隆宗门广场之间的地段也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新开放区。那这个启祥门到底在哪儿呢？它又有什么来头呢？估计很多人之前没听说过这么个门，这倒也不奇怪，因为这座启祥门以前从来没有打开过，所以也就很少走进人们的视野。但是有一个地方大家应该听说过，细心的游客应该也见到过，它就是雨花阁。说启祥门呢，为什么要叫雨花阁呢？因为雨花阁是故宫里一座神秘的藏传佛教的佛堂，至今也没有开放过。而以前在故宫里有两个地方是可以看到雨花阁的，一个是站在保和殿的后面向西北方向望去，可以看到雨花阁的楼顶，另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启祥门。以前启祥门没有开放，我们就只能从门缝里向西看，能看到雨花阁的大门春华门。现在启祥门打开了，我们就不用再从门缝里看了，或许就可以近距离地领略这座神秘的佛堂了。我们再说回启祥门，顾名思义，它是启祥宫的大门。大家可能会有疑问，故宫有叫启祥宫的建筑吗？其实这个启祥宫就位于西六宫的西南角，建于永乐18年，最初的名字是未央宫。嘉靖14年，嘉靖帝把它改名为启祥宫，是因为他的生父兴献王朱佑元是生在这里的，所以这座宫殿也被认为是兆祥之地。而到了清代晚期，这座启祥宫又改名叫了太极殿，大家也就听过了。在溥仪出宫前，同治帝的余太妃就曾经居住在这里。启祥门打开以后，也让故宫的开放面积真正扩大到了80%，打开了内西路和外西路的通路，能方便观众更为便捷地参观慈宁宫和武英殿区域了。单霁翔院长还透露，故宫将于今年的5月1号开放家具馆。这个家具馆位于故宫的南大库，原来是存放家具的仓库，也是紫禁城里最大的库房。那观众会在家具馆中看到什么呢？据说在展示之前，故宫对一批家具进行了清理和修复， 选择了其中具有代表性的1000多件作为展品，同时希望观众看到的不仅仅是展品，而是通过家具来了解古代的生活状态，通过特殊布置让大家看到皇帝上朝学习的场景。除了开放面积增大之外，单院长还说，现在博物院自己的员工都挤在紫禁城里面，有点影响开放，影响安全。对于这个情况呢，他们也正在调整，会把和可移动文物打交道的员工集中在西部，把跟古建筑打交道的员工集中在东部，把为观众服务的部门集中在北面。这样一共1500名员工，留750人在故宫里头，另外750名员工将由院长、副院长带队离开紫禁城。这样未来能实现紫禁城的开放面积超过 85% 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我是田阳。咱们今天跟大家聊的是故宫，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单霁翔院长也表示，未来故宫开放面积要持续增长，需要做两件事。一件就是刚才说的，把一部分员工带出紫禁城，那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得把古建筑都给它修好喽。故宫的23万平米的古建筑还有5.1万平米没有开放，而负责修复这些古建筑和文物的就是故宫里已经运行了1年多的故宫文物医院。故宫文物医院是2016年末正式挂牌的，那过去的2017一整年，这所医院运行的怎么样了呢？故宫建这所文物医院可是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们拿出了361米长的建筑群，汇集了约200名医生。说起来，世界各国的博物馆通常有30-40名文物修复人员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故宫要200名，因为他们其中一半以上都是科学家，要进行文物的分析监测，出探伤报告，只有这样才能针对每一件文物的具体情况完成修复工作。这所文物医院也配置了先进的适合文物修复的设备，比如分子结构分析、3D 打印的设备、文物专用的 CT 机等等。上百台这样的设备进入文物的修复领域，对于故宫的文物医生们来说，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单院长也透露，故宫目前正在研究修复的项目，其中有一个就是唐卡。他们把唐卡放大100倍以后，每一根金丝、银线、材料成分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这样在修每一个细节的时候就不会走样，都会尊重原状不去改变，这样他们才有信心去说他们敢修唐卡了。而目前来说，能够对唐卡进行科学修复的博物馆只有故宫这一处。那我们说到医院，除了精良的设备之外，医术精湛的医生才是更珍贵的资源。今天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位著名的古建彩画修复专家，文物医生吴书瑞。吴先生出生在一个工匠世家，中学毕业后就跟着老师傅学习古建彩画，头3年他干的是最苦最累的基础活，出图之后又学了3年的规矩活，最后3年才真正学习绘画技巧，绝对是真正的10年磨一剑了。从事古建彩画的40年时间里，吴书瑞接手了大大小小上百个工程，从天安门城楼到中南海瀛台，还有故宫的乾隆花园，这些古建筑上的珍贵彩画都是在他的一双巧手下重新焕发出了异彩。 古建彩画看上去光彩夺目，但是彩画修复这个行当却是学起来难，干起来苦。吴先生的很多同事就是学着学着就改行了，但是不能坚守就学不到真经啊。吴淑瑞对古建彩画就充满了敬畏之心，他说中国的历史有多长，彩画的历史就有多长，每一个朝代都有用彩画记录的历史。上得了脚手架，坐得了冷板凳，才是做古建彩画的基本功。没有深厚的文化积累，没有非凡的手工技艺，这样的工作是很难胜任的。同时要做好这份工作，还得有超出常人的体力和毅力才行。吴淑瑞至今还记得他30多年前在第一个工地上工作的情景。当时啊，他还是个学徒，一心想着早日出图作画。老师傅让他试了试，结果水量没把握好，做到一半的活只好铲了重做。如今他在带徒弟的时候，也经常用这个例子来教育他们要坚守传统，持之以恒。其实这就是工匠精神的体现啊。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故宫。刚才介绍的是一位故宫里的专业人士，介绍了他们的细心工作。那说起来还有一群人，他们不是专业的科学家、文物修复专家，但是他们也为故宫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就是故宫的志愿者们。故宫博物院的志愿团队成立于2004年底，到现在故宫志愿者累计注册人数已有将近3000人次，他们来自各个行业、各个年龄段，服务的内容涉及讲解、咨询、教育项目和志愿宣讲等等。他们已经累计为社会提供各项服务13万个小时，服务公众将近60万人次。去年一年一共就有220名故宫志愿者为观众提供了各项服务。年初的时候，故宫还对2017年度表现优秀的志愿者进行了表彰和奖励，评选出了志愿服务满1000小时、志愿服务优秀和定时定岗全勤这3个奖项，有36位志愿者获奖。这3个奖之中，又以定时定岗全勤最为难得，因为它需要志愿者全年每周都在固定时间到达固定岗位，为观众提供讲解和咨询。这个奖项的获得者之一严宝生老师，就是一位在故宫博物院从事志愿服务13年的资深志愿者。他已经累计为观众提供讲解服务1240个小时了。那说到这儿，有些朋友可能会好奇，怎样才能成为一名故宫的志愿者呢？根据了解啊，要想进入故宫志愿者这个大家庭，需要跨过7道考核的门槛。目前故宫每年都会向社会公众发出招募申请，2017年招募了50人，未来每年也会按照30人以上的规模进行招募。要成为一名志愿者，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考核，但最重要的是要对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能够有固定的时间参与到志愿者服务当中。我们要请出另一位定岗全勤奖的志愿者获得者王强辉，他是一位工作繁忙的外企高管，而他就是克服了很多困难，每周六上午都坚持到故宫完成2个小时的讲解服务。王强辉就跟大家总结了他曾经经历的这7项考核内容。首先是网上报名，应聘者要准备一份能够打动故宫的简历，就跟真正的找工作一样，简历也需要精心准备。第2项是简历筛选，第3项是笔试， 第四项是面试，第五项是试录取后的岗前培训，第六项是上岗前的讲解考核，第七项才是在通过考核之后定时定岗的完成志愿者服务。王祥辉就说，他觉得这七项考核难度是逐步升级的，最难的一项还是在于能否克服种种困难，一直坚持下去。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四到五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最近几年来，故宫博物院的文创旅游纪念品可以说是成为了网红，网络爆款。从2016年开始，故宫文创产品一年的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这段时间应景着2018年故宫日历、红包、春联、宫灯礼盒等等也都非常的火。光是一本砖红色的封面、烫金大字的故宫日历，一个月在网上就卖出将近3万本来。单院长在各种场合演讲的时候也经常说一个段子，就是千万不要买故宫的行李牌，因为太漂亮了，容易丢。我们来分享几个大家非常喜欢的故宫文创创意吧。比如说，从前有个皇帝，他不好好读书，后来他19岁就死了，所以知识就是力量，快来买我们的书签，开始读书啊。这是一个故宫的书签。再比如说，一个悲伤逆流成河的运气不太好的皇帝，从登基到自缢的故事，所以快来买新年转运必备故宫福桶。这是一个福桶的广告。还有，夏天到了，一个皇帝与臣子相爱相杀，还没事在奏折中真情流露的故事，让你防暑降温。这是一个故宫的折扇，确实是很萌，很有意思。有人就说了，故宫在萌萌哒大行其道的时候，找到了接地气的互联网虚拟形象。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出现。这种戏谑的语言方式是不是会有失历史的严肃性呢？其实在这一点上，故宫淘宝可比众多的新媒体要有底气的多，因为他们背后可是故宫专业的学者团队。他们写一句文案，成文步骤是这样的，研究者写出符合史实的文章，再由一支年轻团队转译成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的轻松诙谐的语言来。您看，对于卖萌这件事儿，故宫可是兢兢业业的认真卖萌啊。而且萌它只是故宫众多文创产品中一个小的系列，其他的还有许多产品是根植于厚重的文化内涵，属于比较高雅的系列。可以说，故宫是利用萌的文创产品把受众先吸引到故宫周边来，再让大家有兴趣去发现更多雅的产品，甚至是酷的产品。1420年，明代的永乐皇帝建成了紫禁城，再过两年就是故宫的600岁生日了。在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的愿景里，人们的日常也许可以和故宫有这样的亲密接触。清晨起床，先用四方雷样式的茶器泡了壶茶，随手撕下故宫日历上过去的一页。中午您一边用故宫筷子吃着饭，一边用朝珠耳机听着音乐。如果是夏日的午后，您可以穿上如意凉拖，用朕亦甚想你的扇子扇来习习的凉风。整个故宫团队所努力的，其实就是在宫里找到大家生活的影子。单院长说了，我们希望故宫600岁生日那天到来的时候，能把一个壮美的故宫完整的交给下一个600年。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手边指着时光温柔。 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万千。